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63集，战队。京城老牌四大家族最近多多少少都遇到了问题，所有人都知道有一方大势力要清洗四大家族，以前的秦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实际上，从今天两位老爷子相继离世，京城的人心就开始波动了。眼下又一个惊炸天的消息传出来，程家旗下所有医院器材跟一批救命药物被扣押，程家旗下的股票大幅度下跌，连续两天跌停，其名下所有股票一片飘绿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惊爆了整个京城。谁能想到程家支柱程老爷子刚死就出了这档子的事。然而除了徐家跟秦家、江家、陆家背后支持程家，大部分人都是看好戏的状态。有风声传出来，有人要动四大家族，京城四大家族要改名换姓，一些合资商纷纷抛售股票，谁也不想股票在这个时候变成废纸。程家人却半点也不慌，这让一些人十分惊讶，尤其是程家二堂主还飞去了 M 州一趟去做生意，半点儿也没有程家要不行的态度。京城战队也越来越明显，陆家因为唐军跟程俊的关系，陆兆颖这一脉在陆家影响很大，此时的陆家也在开紧急会议。程家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了，连内部人都说货物被扣押，能动得了程家的人不是陆家这种小家族能够惹得起的，陆家这边决定明哲保身。陆兆颖直接推开门进去，他拉开空着的位子坐下，一手摸着耳钉，下巴抬起说道， 作为陆家下一任继承人，我的立场很简单，陆家无论什么时候都会选择支持程家，谁不愿意可以现在分出陆家一脉。 黄口小儿，你要带着陆家一起没落吗？ 陆兆颖这话一出，就有人站起来，面色很沉。陆兆颖的腿微微地搭着，他看着说话的人，笑容猛然敛起。 三叔，不同意，可以退出。 会议室陷入沉默。好半晌，陆三叔站起来。 退出就退出，我看你带着陆家能走几年。 他站起来，摔门离开。等他走后，陆兆颖才看了看办公室内其他人，左边的耳钉在灯光下反射出冷芒。 还有其他人要退出吗？ 陆陆续续的又有几个人离开。陆兆颖从头到尾都大马金刀地坐着，给秦冉发消息，询问他现在程家有没有事。程文如消息瞒得紧，陆兆颖并不知道程家的事情。此时的他不过是明显的选择了战队，这一幕江家与其他家族也同时在发生，大部分人选择不掺和进去。聂家人等了两天都没有等到程家人来求自己，原本信誓旦旦的聂家接管人这几天都有些发慌，尤其是程俊那日的表现，他看向聂总。 聂总，会不会出了问题？我让人盯了程家人，他们没有任何异常，今天还要照常开发布会。据程家内部人说，货物已经到了，程家毕竟是四大家族之一，我们就不要强行让程三少来给老爷子看病了吧。 这接管人有些怕了，若是没有明海，他们连见程温如一面都难。眼下程家这态度确实不在他们的意料之内。聂总拿着茶杯闻言摇头，他挺自负地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 程文如就是那种性格，不过是佯装淡定。程家也就一个程文如能看，其他的都拿不出手。明先生亲自吩咐的，还能有假？等着吧，看程家今天如何收场。四大家族也该换人去做做了。 货物到了，做什么美梦？说着，聂总按了一下遥控器，电视打开，正是聂总先前调的程温如的直播。视频上，程温如没有半点聂总想象的落魄，反而是精神奕奕，脊背挺得很直，气势极强，雍容大方。 新型药物已经投放到各省级、市级、县级的。 聂总手中的茶杯掉在地板砖上，嘴边的笑意瞬间凝固。 聂总，程家他们。 聂家接管人也感觉到不对劲了，他不由打了个寒战，看向聂总。聂总原本信誓旦旦的表情，此时也忍不住了，他脸色瞬间煞白，跌坐在老板椅上，有些不可置信地说道： 怎么会这样？那是明先生跟 F 州。 程家要有这势力，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打入 M 州？聂家接管人心里早就不安，此时新闻公布了事实，他拿手抓着头发。 聂总，我之前就说过不要逼程家那么狠，程三少那里不要逼，他可能不简单，那现在怎么办？要如何收场？ 今天这场发布会之后，聂家就要彻底成为京城的饭后谈资。明海后面管聂家还好，要是不管，聂家就没了存在的必要了。不仅是聂家，京城其他势力也出乎意料，却一点也查不出来。别装，程文如开完发布会直接过来。最近两天，他跟程饶汉暂时放下了干戈，一同处理程家的事情。一直疲于奔波的他，此时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。 冉冉， 程文如看向秦冉，想起他听到的消息，不由眯眼，放下茶杯，问道： 徐家那边是不是接管仪式了？ 秦冉捧着茶杯，点头：明天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